Cause I know that I get by remembering all the times inside my 在等待爱情的续集。

乡的情路上，回到最初的地方，看你熟悉的脸庞，风月宫廷宫畔宁静的月光，长长的黑夜寂寞陪我入睡，想念叠成一座山。和你相聚的时光总是那么的短暂，期待和你重逢在异乡的情路上， 是在人海尽头。

gonna say OK OK 这时的触感爱不只是童话这时间最后双人物不理彼此慢慢欣赏有些爱多年长时才有变化你也在期待吗兴奋和我一样碰撞的电流就像烟火绽放我帅一点疯狂拨乱你的头发我换一个场景沙发或是厨房 Hi Hi Baby We can set it up tonight 双人舞黑暗里无法自拔 You wanna say La la la la la la Hey yeah yeah I'm not afraid to die.

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手无悔。可惜永远没有答案。对我爱得太晚，走得太快，我的心你不明白。哦，爱让我变得看 我连做梦也敢